那么感谢主，我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宣教的讲题啊，加美的脚宗之一，举目向前观看。那么这个加美的脚宗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关加美的脚宗是传福音的啊，让我们知道啊如何去传福音。那么在旧约和新约都有关加美的脚宗的记载，是吧？旧约以赛亚书第57章的第7节说：“那报佳音、传喜、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宗登山何等的佳美啊！”那么罗马书第10章14到15节也谈到了有关于加美的脚宗啊。那么我们知道，在14到15节的时候说到：“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求他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宗何等佳美啊！”那根据这个，我们做一个题目。那么，基督徒在蒙恩得救以后，不管你是最刚刚信主的，或是已经信主很久了，但是你蒙恩得救了，那么主就托付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要传福音。每一个神的儿女清楚得救以后，最喜欢为主做见证啊。那么即使他对真理懂得的还很少，但是他已经可以为主做见证了，因为主在他身上所行的奇事，他的感觉啊，那么他足以去把这一个来奇妙的事情来传给别人啊，让别人也一同分享领受这美好的祝福，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这一切的经历都使他感到新鲜啊，所以只有这样，这些经历带出去，叫许多人悔改，同得宝贵的福音啊，这就叫福音。那么举目往前观看，向前观看，什么庄稼已经熟了，举目不同啊，这个收成不同。圣经里面呢，你举目可以，但举目后面有个什么向前观看啊，但举目不同，你那举目不同啊，往这看往那看不一样啊，那么收成也不同。圣经里面也有这种教导，大家记得在这个亚伯拉罕蒙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是吧？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啊出去了啊，一块蒙福啊，不一定跟着亚伯拉罕就蒙福啊，但你得敬畏亚伯拉罕的神啊。所以说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关于啊这个举目的问题啊。因为刚才咱们读的圣经是，再重温一遍，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啊，34到36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一点呢，这几节圣经就不符合我们的情理和自然规律啊，因为是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几个月啊，哎，还有4个月。但是耶稣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所以主给我们一道命令是举目向天观看啊。所以不要看错方向啊，圣经里面刚才我说看错方向的，就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这个离开了这个大的这个乌尔，乌尔当时是全世界最繁荣富强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当时发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有建筑的房屋，很好的这个考古学家考证，这是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领出来，领到流奶鱼蜜之地？但当时据他所知啊，除了这个乌尔之外， 别的地方不是牛奶与蜜，是沙漠啊。所以神就把他领，他就跟着神走，凭着信心啊。但是呢，罗德也跟着他走啊，从米索不达米一直到迦南地。在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亚伯拉罕呢就蒙神呼召，他清楚神的意思，就告诉罗德自己要往迦南地区。当时全地都在他眼前，所以说呢，罗德，大家知道罗德的啊，这个牛羊骆驼财宝很多，亚伯拉罕呢也有很多啊，但是呢，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叫亚伯拉罕啊，这个大爷是吧，伯伯，在中国叫大爷是吧，叔叔是他弟弟，应该大爷啊，那他给他大爷在一块儿啊生活啊，他是。财产很多。有一天，罗德的仆人和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为的是争地啊，争肥美的地，争执开了啊。这里边呢，可能呢没有记载，我想可能啊，罗德说，肯定有罗德的支持，要没有罗德支持他不敢啊。那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你想，因为你是侄子，你怎么还给上一辈哈、啊？闹。所以亚伯拉罕呢，没有说我是你的叔叔啊，是伯伯啊，你得听我的啊，不是。亚伯拉罕说：“全地在你眼前，是吧？你挑啊。”他举目，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没有灭，索德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又也像什么埃及地啊，就这么飞。罗德拣选了那地，并且呢，罗德在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挪哪去了？索德玛啊，挪索德玛去了。直到索德玛，大家知道索德玛在圣经里面预表什么？预表堕落沉沦的世界啊。埃及呢，在圣经里面预表世俗的世界啊。那么当时亚伯拉罕有神的直接呼召，他跟从神，并没有凭着眼见。啊，凭着现实啊，我很现实啊，我的现实就是说我需要钱，没有钱我不能生活啊，我的现实是我有我的梦想，我要实现我的梦想啊，他非常现实。但是亚伯拉罕不现实，他没有凭眼见去追求世界的成功、世界的通达、世界的梦想。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啊，罗德呢举目不是向前观看，举目观看啊，看见这个平原一带的地方是何等的肥沃美丽啊，正是他所可以发财的地方啊，所以呢，他的心就偏向索德玛，而那却是神所要审判的地方。神我们知道用天火降下来，把这个索德玛、俄摩拉给烧了，是吧？差一点罗德就要了命，是吧？那么亚伯拉罕呢？眼睛所看见的是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叫迦南美地啊。所以他坚定不移他的选择，他的收成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他而蒙福，我们也因为他而蒙福，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但是罗德举目观看以后，拣选的收成就是败坏，就是失败啊。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你知道，大家知道哈，这个故事都大家都听说过是吧？他上索德玛，索德玛那时候当时太肥沃了，就是说，啊，这个生活已经达到了这个现代化的水平了哈，这个不缺吃不缺穿，他们想的就是罪恶，就是自私啊。人如果是什么都满足了，啊，我要什么有什么，他就开始想自我。的私欲开始出现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当夏娃，什么都不缺啊，他就缺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别的他一要就来，是吧？所以说呢，他满足的私欲就造成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死来，所以说死罪是从私欲来的，死又是罪来的，所以死亡就临到世界，人应该是不死的，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 罗德失败的原因是他看见的是什么？世界，整个是世界，我的需要啊，我的梦想，我的实现啊。但是呢，神耶稣说举目望天观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同样有一幅图画呈现在我们眼前。主对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成的时候还有四个愿望，我告诉你们，举目望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主把庄稼指给我们看，要我们举目观看，哪里的庄稼已经熟了呢？现在大家想想啊，我们这个时代哪里的庄稼熟了啊？要根据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这块田啊，这个田地啊，这块广大的和田，有很多的灵魂正在沉沦在罪孽当中，他们需要拯救。主说举目向天观看，主的眼，主的心长久在那里，主用他的计划，他的美好的旨意，使中国在解放前有人播了种子，解放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洗刷和大的洗礼，而现在正是收割的时候，现在正是神给我们预备时间，让我们准备好自己去收割的时候啊！大家想一想，你算一算这个时间，我们这个时代多么的幸福。耶稣说举目向天观看，主的眼、主的心长久在那里，因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这样的心意，我们如何才能满足他呢？神不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别人，交给天使啊，他没有，他交给了什么？我们，乃是交托给神的儿女。所以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了这句话，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啊！他愿意我们的眼目真的留意神的心意，看见神要我们所看见的，顾念到所有沉沦的灵魂。所以今天还有多少人沉沦在罪孽当中，我们是不是想到耶稣基督他正在替我们着急，正在站在那里看我们，站在岸上看我们啊，顾念。说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注目到耶稣基督正在看我们这件事，因为我们的眼目总是留意现实的需要。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是吧，都不用种也不用收，神却是吧养活他们，麻雀神都养活，神还不养活我们吗？但是你的步，你的步履不踏进约旦河，河水不会分开，这叫信心。说因为我们的眼目要看现实的需要，说不少基督徒由于这对于潮流的冲刺、世界的引诱，心就偏向了这个世界的需要、钱财啊，原本是很好的基督徒，慢慢的就移向了索多玛啊，本来罗德不错了啊，一向所说嘛，被世界霸占，失去了基督所该有的见证。但我们相信神为自己的名还留下了很多很多忠心为主做见证的至死忠心的仆人。大家知道以利亚时代是吧，以利亚时代之后呢，杀先知，杀先知到处杀，要不以色列人为什么遭这么大的灾啊？杀先知，先知给他们说你不要这样了，你要这样的话呢，神就要降祸给你，不这样的话神就祝福给你，说是不说实话吗？说实话不行，说实话杀头。哎呀，以利亚很有能力啊，是吧？以利亚大家知道，最后是做着什么呢？火车火马被神接走了，没死啊。但是他之前的话呢，啊，他能力达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啊杀这个巴利的先知啊，孤身一人在山上献祭啊，巴利先知求火。啊，以利亚啊，咱俩人都求啊，巴黎先知几百个先知都在求，求半天没有火，拿刀砍啊，求你给我火吧，巴黎啊，可怜可怜我吧，啊，砍半天没用啊。以利亚说啊，使劲喊，没准你那个神睡着了啊，好好喊一喊。最后喊半天没用，喊半天没用啊，说你看我的吧，没招了啊，所以把这个 柴，放上水，以利亚一求神，神就把火降下来烧。这一下理亏了，以利亚说拿住巴利先知就杀掉，杀了，就这么大的胆量。到第二天也许别送一个信儿来啊，说我若第明天早晨我要不让你的头和这些巴利先知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这么大的胆，他有软弱时候吓跑了啊，人都有软弱啊，人不是神，吓跑了。跑了以后呢，上一个罗通树底下求死啊，自己一个人仆人不让跟着了，我走，走了一天的路程，走旷野上，主啊你接取我的灵魂，我不如我的先祖啊，我的列祖多什么哈，吃扎风一个的，我怎么哈这样的啊。神说你起来吃饭吧，一看哟啊，你摆好了什么火，还烧着饼，还有水，吃，睡着了啊。天使又来拍他说再起来再吃，你看哟再吃，凭着这一个一顿饭走了多天的路程啊，四十昼夜啊，走到何烈山上去了，去找神去了，因为摩西在那见过神啊。啊，神说你啊在那干什么呢？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人都不信任你了，就剩我一人了啊，耶和华现在没一人了。神说什么？哎，我为我自己的名还留下多少人啊？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在默默无闻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主的名冲锋陷阵啊。神保守7000人仍然的忠于他的呼召，分别为圣，传扬他的福音。如果我们像罗德一样举目仰望世界的话，那么就不去看神的心意，就不会去摆上自己。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不是举目向前观看，是吧？这个田和钱啊都押韵了啊，做诗可以。千千万万都是世人都沉溺在这个钱上啊，但是呢耶稣急需我们去观看田啊，这些人都需要主的福音，是个广大的和田。传福音的动力，传福音的动力从哪儿来呢？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看见我们主让我们所看见的呢？因为我们的眼目没有看神，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实现梦想，是吧？等我赚了大钱，然后的话呢有了积蓄，享了福，然后呢我再去传福音不迟，是吧？哎，给祖先讲好讲好价啊，然后我 support myself 啊， don't rely on others 啊，哎，就这样。那实际上呢我们往往存这种心态，结果就会被世界拉去，往往都是一去不复返啊。所以说我们要恳求主时时的拯救我们，听从主的呼召，顾念主的需要，单单仰望，举目观看主，让我们观看，因为时候不多了，主就要快来了，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在他来之前，得救的人首先要填满，人数要填满啊。那么什么叫满？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主知道，他有生命册啊。所以举目向前观看，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是否看见仍然沉沦在最终的千千万万的灵魂呢？还是眼目仍然看着世界呢？我们的眼目若观看这个，何尝就是主所关心许多沉沦的灵魂，主就要把负担加给你，就成为福音传播的动力。留意主的呼召，要留意，在尤其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大家注意有一点，你如果有困难有困境，如果你想不想来想去没有得罪神，这是一个祝福，神要重用你，所以不要怕困难啊。为义受逼迫的人什么有福了，圣经说。所以圣经还有很多的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你要注目在世界上的后果就没法主，你看不见主啊， 大家还有一个例子在圣经里边哈，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跟随来跟随去哈，想来想去啊，不管怎么样，耶稣这么有能力，能够让死人复活，是吧？哎，瞎子看见，长大麻风得洁净，是吧？然后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给他辩论都辩论不过，所以说我跟随他，将来肯定啊，耶稣啊能够啊做王，因为他们盼望弥赛亚就是做王嘛啊。他一做王，这十二门徒首先是吧，哎，就要有权利了。他想来想去，这个梦想没实现，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啊，甚至耶稣复活了，他们都没有感觉到是吧，非常的非常的快乐。哎，他没有什么动力去传福音，是吧？实际上耶稣活的时候他们还传福音呢，但是复活了反而哎，所以彼得说，哎呀，没盼望了，咱们还得生活啊，是吧？打鱼去吧，重操旧业。其余门徒我们也去了，整夜劳苦打不着啊，耶稣就站在岸上看，打吧啊，站在岸上一直站着，他不看，就看汪洋大海，没有希望，充满了绝望啊！耶稣复活了，不管我们了，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啊，一会儿现忽隐忽现，是吧？和原来不一样，原来过去的时候和我们同甘共苦，所以呢，哎，就打，看了一夜没打着，鱼腥都没见着啊，这失望至极啊！说耶稣说，哎，小子，有吃的没有啊？拿吃的，一夜都没打，原来拿吃饭了没有啊？耶稣说：“把网撒在那边，啊，那一看也没辙，打了一撒下去，哟，好家伙嘞哈，这个拉不上来了，是吧？一下子还记多少条鱼吧？大鱼啊，我没见啊，反正很大。现在记多少条鱼了？153条哈、啊，哎呀，这大鱼大哈、啊，拉不上来了。”这个彼得一看不对劲儿，肯定是走，呲溜跳水里边去了啊！跳水以后呢，然后就上了岸了啊！他说：“耶稣说吃吧，你烤好了，火烤着饼，烤着鱼吃。”哎，吃以后一边吃，彼得一看，哎呀，这鱼多大！这回我不用担心了啊！一卖一块，要是一个大鱼，它便宜卖10块钱的话哈，153条大鱼啊！那就是1530啊，啊算了，一天1530，10天15300，一个月就是，这个45900，哎呦嘿，好家伙，这个想来想去是发大财了哈、啊，耶稣就说了，哎，彼得别看了，你爱我不爱我？啊，彼得说，啊，你知道我爱你，连头都不回，还看着你哈、啊、鱼呢是吧？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哎呀，那当时彼得还是看着那算着账的哈，算还是一天多少钱，10天多少钱。耶稣还说了，又给他说了，说你爱我吗？啊，第二次说，他说我，你知道我爱你，知道我爱你啊，不耐烦的哈。耶稣，你顾念我的小羊，主要他的眼目来看他的羊，别看这个了啊。说第三次又问他的时候呢，他一下子这下感动了，触动他的心了哈。就非常忧愁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不让他的眼睛重新再定睛在海上，只为自己的三餐来思量。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顾念主要我们顾念的这些失丧的灵魂，之所以我们不能够到天国的葡萄园里去劳苦，之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天国的禾场去出一份力量，或许并不是因为你爱世界，但是可能是因为世界的烦扰，三餐的温饱，在我们的劳苦中，陷在绝望之中，没有信心。所以，当你感觉到困难，正像彼得一样，啊，跟随了耶稣3年半了，有一天要面对生活的艰难，好像主又离开了他，便走上世界的道路。往往加利利海重操旧业的故事就在我们身上重演。说如果我们正处于困境，耶稣基督要呼召我们， 或许现在就是主重新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你爱我吗？你若爱我，应当喂养我的小羊。主要我们举目向天观看，看他的小羊，因为主爱他的小羊。在我们周围，因为主有很多的让我们看见，主让我们看见很多的百姓啊，很多的人啊，在我们接触人群当中，有多少是已经蒙拯救的呢？你去一问，有十个，十有八九他还不知道，是吧？所以主爱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得救以后只顾自己的得救，这叫自私啊！所以得救以后不能只顾自己的福气平安。主耶稣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承受负担，举目向前观看，看见是主要我们看见的。世人都沉沦在罪恶中，我们不能够无动于衷。第六，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在艰难中仍然传福音。什么叫艰难？你感觉到什么阻碍了你往前进，你的灵性往前走，这叫你的困难，并不是生活上的，在你灵性方面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论到耶稣从犹太下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途中啊，在这个撒玛利亚休息，走了半天的路程了，是吧？哎呀，很累，困乏之时，门徒上城里买点吃的吧，饿坏了啊，他就坐在那旁边井旁边，突然间看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吧？哎，他就给那撒玛利亚传福音去了啊，因为耶稣说呢，我就是为这个传福音来的，我不传福音我不出来，不出来什么意思？不从天上降下来。所以耶稣就是传福音的主，啊，哎，传着传着，那个妇人得救了以后呢，哎，这个妇人就赶紧的上城里去，哎呦，这人太厉害了哈，然后就去城里了。然后呢，这个门徒就问他，哎，买了食物来以后怎么又不吃了？啊，他以为他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说他把这个做成神的功比吃饭先吃饱还要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他心所挂念的就是神的子民。说在撒玛利亚城中有许多失丧的灵魂，整个的城市都沉沦在罪孽中，所以他们的心灵饥渴空虚，他们需要救恩。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能举目观看啊？我们为什么不能看见主给我们要我们看见？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因为可能来顾念贪爱世界或者是自己的温饱，或许我们是因为跟随主跟随时间太长了，太疲乏了。但要记住，耶稣基督在最疲乏的时候、最饥饿的时候、最饥渴的时候，他为神的子民的需要放下自己的需要，把自己摆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弟兄姐妹，自从我们得救到今天，或许物质上并没有多大的享受，但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很富足通达顺利，倒是在艰难的时候、在疲乏的时候、在困境的时候，这种光景下要传福音。耶稣说，我的食物就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我们效法主，在主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去看见旁边有更缺乏的人，他们灵里方面的缺乏，我们就忘记自己的需要，摆上自己。第七，庄稼已经熟了。耶稣说，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在许多人的心中，庄稼还没有成熟，还在等，说再等多少个月？四个月啊！因为按照情理来说，我再等四个月，我收了庄稼，我卖了钱，我再去传福音啊。但是呢，耶稣说， 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所以说我们不能等，或许是就是在实在是主耶稣基督说让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啊，或者来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我们的眼目注目于天国的禾场的时候，就会看到庄稼已经熟了。但是我们如果无心去留意神的工作，即使耶稣基督站在那里，站在岸上，彼得这些人都看不见，是吧？哎，看不见，他只是看见海里边到底还有没有鱼啊。所以问题的焦点乃在于我们的眼目注目在什么地方，我们留意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不少基督徒都有这种感受，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觉得庄稼还没有熟，还需要四个月。在这个里基督为我们世人得救的灵魂啊，让我们做出了榜样。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今天我们要注意神给我们有一个负担啊，因为人的心太刚硬，你传福音要遇到很多很多挑战，很多很多的羞辱啊，很多很多灰心失望啊，这些都要遇到，因为你是在前线上打仗的，打仗的时候就要受伤，打仗的时候就要气馁，就要饥饿啊，武器弹药可能就要啊弹尽粮绝。但是当你把一切交托给主，勇往直前的时候，神一定还会与我们用我们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等了，恐怕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啊，主不应该来，还因为我还没传完福音，还不到时候传福音啊。说主啊，你再回去吧，哈哈，等我传完福音结点果子你再来。所以如果我们再这样等下去的话，主要兴起别人来为他做工，我们就失去机会，失去祝福，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今天正是时候，不用再等了。你在观看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受到灾害，神保留我们是为他做工，但是世界的灾难已经开始发动了啊！日本地震完了再震，震完了再震，它的影响，全世界的影响，污染啊！这种污染的话，你再看启示录，你越看越害怕。你看，正好启示录说的和它一样，是吧？所以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近了啊！人性的败坏，虚假的和丑恶。正如圣经上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只有神能改变人的心。今天人所需要的不是什么道理，乃是一位改变人心的主，那位能将生命赐给我们的主啊！弟兄姐妹，我们当摆上自己，要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许多人以为圣经啊福音非常的困难，人很难相信，其实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人的心田已经松开了这个土啊，正在等待着救恩啊。我们看见啊，自从我来以后，这次受洗的就是最多的一次，一下有15个啊，下次在25，再下次35啊。我们盼望这个人的心已经松开了，你给他撒种，这你撒的种子，神给你在天上记一笔啊。圣经还说一个故事，说你要是一个人的灵魂在天上得救，神要怎么着呢？赦免你许多的罪。哎，你要为了神赦免我许多的罪，你赶紧去多救一个灵魂，哎，就多能赦免好多罪啊。赦免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赦免完以后呢，就给你加奖赏了啊。你救一个人，神给你多加一奖赏，用什么金银宝石来建筑，能够经火。但是有些人呢，用什么草木合金，经过火以后就变样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筑，因为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接受这个使命，因为时候已经到了，不能再等四个月。在末世的今天，世人都以为钱就是一切的时候，然而我们今天啊，知道很多世界上有很多的离婚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罪孽啊，这个同性恋啊，道德一落千丈，许多人为了赚更多的钱，落在各种各样凄惨的境地，到头来 啊，人财两空，人的心灵上虚空也填不满，我们要为此祷告，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当摆上自己，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许多以为熟因是非常困难的，人很艰难相信，但是神已经做了功劳啊！我们将求庄稼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什么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什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要收的庄稼大，做工的人太少，太少，太少。啊，一个牧师在几十个家庭教会里面转来转去，这一个星期忙得不可开交啊，因为收庄稼的人太少了。所以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假如我们的眼睛只看见千千万啊，能看见这个真的能看见千千万万人的需要的话，看见他们的悲惨可怜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啊，时候不多了，神要我们出去为主做工，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去拯救更多的灵魂。现在弟兄姐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让我们存一个怜悯的心来为主做工。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做工。所以在你出去为主做工之前，你要什么？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就是一种传福音，祷告是传福音的最有力的一个加油站，让你加上油，为世界加油啊！所以我们讲求叫进食祷告、迫切的祷告啊。这个保罗说：“我劝你为第一要紧的，要为万人祈求、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多个为他们祷告，神愿意万人得救。”神的心意要成全，所以他需要我们献上祷告，更好的和他配合，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越祷告就越有能力去为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看环境与外面，这是第九啊。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位传教士啊，他叫这个，他去这个非洲宣教。这个人呢叫乔治·史密斯，那个时候非洲还没有福音，他就去了。去了后呢，凭着一个信心，这个看见非洲人都在黑暗当中，没有人信耶稣。史密斯呢，到了非洲就开始宣教，凭一颗热心，啊，为主奉献自己。非洲很可怕，是吧？吃人，他就认真做工。但是呢，在最很短的时间内，这非洲一看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有冲突，不行，就把他给驱逐出境，赶跑了。赶跑之前呢，他从整个的这个宣传半天福音呢，有一个老太太信了，这老太太信主以后呢，这个别人都没信，说从整体的宣教而言，他是一个失败者啊，没有这个传很多的福音。说只有一个这个贫苦老太太啊，所以说这个他离开以后呢，也没有教会，也没有牧师、宣教师啊。你可以想象，不过多久的话啊，这个信徒肯定就流失了，是吧？所以他后来这个检讨自己，回来以后检讨自己这次宣教行动失败，认为呢实在是完全的失败。但是没想到呢，史密斯过几年他又去非洲。惊奇地发现，哎呦，信耶稣的人不只是这个老妇人了，有许多人都信主了。哎，这怎么回事呢？神在那做工。经过100年以后，想不到这个地方竟然有13000人信主。所以你在撒种的时候不要灰心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妇人得这个老妇人得到福音以后呢， 他就开始和他亲戚朋友开始传，就传开了。虽然没有宣教士，但神的灵感动他啊，竟然有13000人信主。所以神要使我们说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庄稼就是指这些需要救恩的万民，庄稼已经收了，中国的庄稼已经收了啊。当他们成为我们，当这些庄稼成为信徒以后啊，我们便要接受主的命令，再使他们是万人做主的门徒啊。所以弟兄姐妹，盼我们把这个负担向主屈膝奉献，求主啊打发更多的人出去，将自己奉献给主，给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面对千万人的需要，我愿意奉献一生给你使用，把我这个器皿分别出来交给你，愿你充满我。这并不是表示我们撇下我们的职业，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可以代职去侍奉，但是传扬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目标。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有什么职业，只要你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神一定悦纳我们的祷告，主必差遣你。让我们像先知以赛亚那样祷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命令，让我们的眼睛直，举目望天，让我们知道你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去抓紧时间完成，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你打了美好的胜仗，也是弟兄姐妹在下一个礼拜光中能够更加蒙你赐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 感谢神啊，牧师为我们释放的信息还有鼓励啊，求神真的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提醒我们，真的是好好装备自己，因为我们当我们装备好自己的时候，神随时就会差派我们到各个可以个人布道的机会啊，或者是参与教会啊，就是真的是相信神，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一定愿意用我们。不是他需要，他是希望我们能够co-partner with him 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奉献时间，那我们是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啊。那相信神也希望我们甘心乐意的参与啊这项奉献，也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那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走出去》啊，让我们不是毫无定向，让我们能够求神，让我们举目向前观看，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工作的。合唱，一起来唱。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据说的幔子，扩大你掌握之地。要舍弃，就要用。 亲爱的父神，真的是谢谢你们这样能够拣选我们，父神真的是谢谢你能够把这样传福音的负担，传福音的意向加到我们教会，加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父神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信你的名归到你名下的弟兄姐妹，把我们这种福气能够传给作为还没信主的朋友，让我们成为身边人的祝福。父神你求你加添我们这种传福音的敏感度，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走出去，能够真正的看到身边有这么大的合场，有这么大的需要，让我们真是不放过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借着每一个机会能够传达你的福音。父神谢谢你，父神在这里也为我们的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收入，我们现在把收入的一部分能够奉献还给你。父神真的是也求你能够指导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用好每一分钱，把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在传福音之上。父神谢谢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神，让我们聚会结束前我们再一次唱荣耀颂，归荣耀给神。 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祝我默祷。